这是功名两个字，岂叫三十岁之头日天如何容易嘞？姑娘，娘子给我指点呗，事情却比马路严，害我把牛早晨起，就一盘到饺子啊你，这在一带风涌起，平地不要上啊青天，女子细女子气，哥哥们在你啊，大爷大妈公子臣子你哪里的，富贵从来是分了与你，姑娘谁与谁得意，自托侬们讲句功名往啊比心，姑娘啊吃着飘沫小红心，困住苦药李梦真，这都是少年贫困有的字，不帮人不帮亲，姑娘子与姑啊您能说，侬莫比姑娘比啊自身，李公子们李不公子在相爱，无奈虽夫妻之命啊，恰为我是进了在文堂子，风扫地来为月拉当灯，姑娘啊世上历尽千年苦，春天那雨万年贫，就像我是进了在文堂子，快色雨金爱大妈恨黄啊人， 哎呦我可得宝贝哟， 啊你咋能不金爱大妈恨黄啊人，姑娘子的国家梦里呀高兴，真的是么世上最无千年富，那真金恰与万年贫，七块那古今多少的数字，聊到一时就分了半生，姑娘我谁不精通那绿章子，我一想法一动啊翻身，一难宽七分为错，全天哪能放进半靠子里把门，我知道观众终于观众方知曾经何时是，为何该飞进你相爱丢弃，穷子丢衣不丢走， 不要去玩自己，一天之前儿高官 八天苦闻名，倘若我宿酒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母子郎 侬少来塞你们！这个大班二里个老师怕的是啥不是的个老和尚，伊拉来化缘。哦哟，老夫人哎，侬发发慈悲，缘故开开，晓得那姑娘是六旬好处的，刚不动气一直别自家喝了多，下场再不良。要是侬少来塞你们，这个再不良的我不想的呀，也好嫁不侬塞呀。是来三天。是来三年来那姑娘走呀走过在姑娘放出几个四房东里面要落落落落个水晶来在根本也好嫁不能今早刚的正是吃素房的牛肉不巧呀是不巧呀是吊着高子里哎呦我可是宝贝哟哎呦侬这月千里而来门我无论做出人家的空烧水个委屈个呀我就是冰冰荡荡的呀要吹不能搞哦云山花 哎不懂事呀 那种力气谁没得真是呀那一切同意门不能当本村一堆米门能飞准去娘你自家烧烧切切顺便在那娘的面前给我好意思做姑娘实在没办法了给弟弟们说表表我的心意啊姑娘小子就是有鬼请姑娘受委那个我哦侬不要啊哎呦我可是宝贝呀、啊、做姑娘的已经算嫁不能过在啊可是侬自家不要谁讲起来不要讲我做姑娘的人不嫁啊王云山哈、哎、那衣服要么拿走进去把米好为几个总地把的门外该好多发多发高火子的 啊下去 穷到底富的那位富到根我醉我常与半生者困龙也能上天啊顶我今朝遇得天不能对比古的老大人我想当初落难没问古生计穷途落魄成困心我因与我祖母爱在这边他与来在一直要进关照啊 你们跟我说啊侬这媳妇妈侬到了冲根的 不错那顾家总结是穷了根本一直才是萝卜牙啊那顾家的上面就是荣耀父辈门不稳的对象西国也是用我可是做姑娘的老早自家困这个呀侬啊我也不能困成啥子侬是举度鸡胸来一窍不通了那侬跟他对呢也不叫动过对吗也不叫老不对侬都想着改来对了你过来动我对象改来反是反来谁落气侬我难免错完侬还想做过了你把这么紧的师傅去上进啊对上早给予祝福你你把这拼的断真心的好啊真为你万八万啊你把这么少年余味的大字啊多少位是光路去什么啊生若是金鸡追我难翻身且生困龙真能与穆老爷若难死于高官中能放轻了只好用之本本姑娘啊你老公爱可以请姑娘你怎么死中要留下 难遭遇，这分明那个小我膝下无子了，非与无靠呀！好哟，气死呗！侬讲我出啥侬听懂啊？我不早不早呀，半个年纪早过来噻，我们自家要早早比赛，侬讲我出啥啊？我靠侬那个万岁比肩越响，怎能头戴乌纱帽？我靠侬们中间的来有几高，怎能身穿大红袍？我靠侬是我是得光心与笑，高秀珍相公啊，姑娘点头了。从这外来雨就来，弄得名利早知定，我穷去跟了家一阵。姑娘一眼虚幻真，我今朝今世难翻身。侬放心不与高官过，除非是么弄好好出头转身。侬放心不与高官过，烧嘴冰上我吃冻啊生。侬放心不与高官过，落日黄河水成冰。侬放心不与高官做梦王贵出过兵啊吉利。侬放心不与高官过，除非是我们月日东山在西山，啊朝中文武四朝前，我皇帝出生包家人，东去王宝四下方，一心要命的方便放阿七。我的姑娘好家兄，家子子们吃不啊七岁。老实白你大力气啊 鬼家 不起鸡大姑家呗， 小子一上来你取经不定，岂不是又是你姑娘的体面因此不介意吧？ 有福气有福气，干嘛能委屈个本村呢？ 小子既能来就能去，不劳姑娘费心。 嗯，我看在侬娘个文上，总不能让侬回不得家乡，见不得亲娘母，搿搭有点零碎，阿决定只能躲得去。 多谢姑娘，小子即使言满就去，也不再向你人父要官分银子。当真一言一成，驷马难追。从今与我余官再到襄阳来，无官不进人父啊门。 从今与你是无官襄阳来，我莫怪姑娘被驴骑，写着金门在写家，儿家金门东家去。 姑娘，小子这又要是有了功名，你 能与功名啊？能听懂呀？你咋能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系绿纱，十分高士，摇摇摆摆，摆摆摇摇，代替金光彩王阵。侬明路黑道上无阿门，姑娘是恨不得你跪在你三步以来打不起法器。 姑娘之间，这雨可不要后悔呀！ 刚刚有雨时，姑娘真会后悔。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 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 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穷鬼个包庇噻啦！哦哟，哎，快快这样去，叫你王云辉给他救火！ 小女之名 是啊，很神奇的亲 明君，也就是你好妹的表弟。 原来如此，老你质疑你家表弟怎么又是在朕不能久留。 我妹，我不是叫你上流偏可， 肚子里就要走， 当真要走。此次小子也不求留了。哎呀，这个刺客又愿意去官场上诉，方大爷，你不要掩饰，如此的屈辱。 这 倒没什么，请方大爷再次来走片刻，这小弟我远到那里去吃眼子来，方大爷请走。方大爷，你请走呀。 在我父母年十月一门盼儿归。 你莫头有个李家就在外，你莫头老母月年盼儿归，陪我去禀明老弟弟，去给舅母想娘来。表弟呀、啊，你留在我家亲托宿，但等明年父成婚。 表弟呀、啊，我母亲我年迈难远迎我，有如曾经不便拿来一片好意，一老去欠得他你再相会。家里有母子女呀，在母亲是孤独在家独在家，小弟是恨无丧子难避归。今日死的十里去，他年留进来请安。 向故地问好， 用小弟告诉你。 表弟，表弟，你只要为已经不敢抢了。彩礼，他是在宁波上班，与方大爷做伴的。 且慢，表弟早有誓言在先，是我不是人不分。 老爷，儿子要是我家女儿，这可是我的好意。你问 他，我见他日子不如官分明，好日子我把家归。 表弟 分明。 彩礼，这次为孟大爷好多品格，给我去去帮忙到来。 哎，月经，去上有一个母友的亲自上来，给我去去。 曾经把你去拥抱，

下面请听《四世同堂》当中的主题歌。再请听王冠丽演唱的京韵大鼓《剑阁闻铃》。 涉水登山那观景，好容易盼到星空，谢谢卷题。 奔驰心怕惊，莫不是放轻心内怀余恨，莫不是薄幸心中少支撑。 既不能救你， 妃子啊，一世不明负害了你，好叫我追悔心情啊，听蒲调青天，再不能弯月楼头通弯月，再不能长生殿里住长生，我二人夜深思雨到青浓处，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到如今言犹在耳，人何处？几度思量，几痛情。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那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雨踏如冰。柔肠儿，九转多结。结语断，泪珠儿千行万点，万点通红，这中一夜无眠，悲哀到笑梦尽的 听众朋友，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京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好，听众朋友，再会。